两手在你窗外。 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

般，算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不堪。你不必太紧张，诚实会有点难，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。过去我不想谈，有缺憾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的 半山顶，拥有

的爱你，还是往事别再提起。